散的轮回哟，雄浑的长白山，多少人见过他生命的容颜，是天把世界给了地，还是地把花画上了天，让生生不息的人们琢磨了年复一年。跟着那月亮走哎，你一定站一站，他要和天知说什么是永远。那云是山中的海呢，还是山行在云海里的船，让云雾山中的人们成了那梦中的仙。 高高的长白山，八九七十二道弯，道道弯弯走不出深情和梦幻，才把神话珍藏在心里，把久不分开的传说唱给天地和人间。 和天知说什么是永远，那云是山中的海呢，还是山行在云海里的船，让云雾山中的人们成了那梦中的仙。 高高的长白山，八九七十二道弯， 梦幻 才把神话珍藏在心里，把永不分开的传说唱给天地和人间。高高的长白山，八九七十二道弯，百转千回望不断，北固的花卷摘一捧云白挥洒给天蓝，把中华秋日的情怀交给无边的眷恋，把中华秋日的情怀交给无边的眷恋。